怪谈之西瓜。上集讲到， 呢啲嘢好好食噶。 阿杰好唔明咁就问： 吓，厨子都食得嘅咩？ 个女仔笑得好好睇，嗱，佢一路笑一路讲： 梗系啦，好甜噶。 嗱，讲完之后咧，佢就咬咗一块，跟住塞到阿杰个嘴度。阿杰仔细咁嗒咗嗒，咸嘅。于是佢讲： 哎，你呃我嘅，摆到明系咸噶啦。 个女仔依然笑笑口咁话： 咁你试下吞落去啊，啲鱼味系甜嘅。 当阿杰将呢一块薯枝吞咗落去之后，细细品味，仲系咸嘅。阿杰今次有啲嬲啦，就话啦： 哇，你又呃我啦，都唔系甜嘅。 全宿舍嘅人一下子俾佢吓醒咗。问下老大咩事？阿老大揞住自己嘅右手，痛苦咁叫： 我只右手识字，俾人剁咗一块啊！ 大家随大个凳就一摸，热辣辣嘅。阿杰用手指捻一捻就话： 咦，啲血好似头先揩上去嘅，你睇下仲未干噶。 呢个时候，有人指一指阿杰个嘴角就讲： 哎呀，啲血啊！啲血卡咗你块面度啊！ 阿杰知道呢次匿唔过去啦，阿婆已经缠上咗一辆同阿杰，佢喺度利用阿杰佢哋，但系佢会唔会伤害阿杰佢哋咧？阿杰唔知，宿舍其他兄弟包括老大自己都认为今次呢一个手指事件系意外，因为老大佢有一把弯刀，好锋利，大家怀疑系咪老大。发梦梦游的时候不觉意将自己的手指割了下来，但是究竟情况是怎样，只有阿杰和阿亮心里面最清楚。望咗望阿亮，阿亮对佢耸一耸膊头，好似一切事情同佢无关，一切佢都唔知咁。阿杰决定揾阿亮好好倾下，佢一定要咁做。有一日，佢趁宿舍冇人，阿杰就同阿亮讲： 系啦，阿亮啊，点解你要换个红色嘅灯罩喺上面嘅？ 我都唔知点解自己要咁做，但系又咁做咗啦。有阵时我觉得佢好唔顺眼，但我就唔想将佢整落嚟。 咁你最近有冇发过噩梦啊？ 噩梦？ 系啊，梦到自己系个白耶婆，跟住仲戚住个绿色嘅灯笼添。 你点知噶？ 因为我都梦到啊嘛。 啊？ 咁你系由咩时候开始发呢啲梦噶？ 我唔记得啦，好似 阿亮转一转身，从阿口袋度咧就传出咗啲铜钱撞击嘅声音。佢一拍后尾枕就谂起： 哦，我醒起啦，系喺嗰次执到嗰两个铜钱之后啊。 佢从个袋度揞出咗两枚锈迹斑斑嘅古铜钱，摆喺阿杰面前。阿杰望住呢两枚铜钱，睇唔出佢有咩特别啦。于是阿杰就将呢啲铜钱攞到窗口，将其中一枚咧就红喺只眼前。系突然间，阿杰喺个铜钱嘅窿嗰度见到一个啲头发遮住块面嘅老太婆，佢伸出干枯嘅双手，正向阿杰行紧过嚟，都唔知系想攞翻个铜钱，定系想捻住阿杰条颈。哎呀，吓到阿杰即刻揈开个铜钱，喺佢面前一动。阿杰即刻对阿亮讲： 喂，呢两个铜钱都唔知老唔老礼嘅，不如我哋挤翻原先嘅地方啦。 讲起呢两个铜钱，其实仲系阿杰先发。嗰 放埋去自责，搵到半日都搵唔到个课室。最后一结佢哋就喺学校嘅一角搵到咗一间好偏僻嘅自习室，里面空荡荡，冇几个人。阿杰佢哋又揀咗两个最后排嘅座位坐低。当阿杰将书包塞入柜桶嘅瞬间，突然间听见金属嘅撞击声。阿杰伸手喺柜桶度一摸，竟然摸到两枚锈迹斑斑嘅铜钱。那亮就吓阿杰话：， 哇，印住有细菌啊！ 阿杰一惊，即刻将佢抌翻柜桶。但自习课好冇意思，阿杰咧瞌晒眼瞓。一直到好夜呢，奇怪，课室里面啲人呢个个都好似冇諗住走咁。一杰同阿亮就撑唔住，一路佩服其他人，嘩真係劲，可以咁勤奋。一路呢執书包打到回府呢，返去嘅路上，阿亮笑口噬噬咁对一杰讲： 傻仔杰，咁好嘅嘢都唔夠膽攞，咁我就唔客气啦。 佢一路喺度玩緊嗰两枚铜钱，好似觉得好得意咁。回想起呢件事，阿杰忍唔住打个冷震。嗱，而家佢急住要做嘅就係搵返嗰间课室，将佢摆返原来嗰个柜桶度。阿杰唔敢晚黑出门，於是趁住天光嘅时候呢去教科区度搵。但係奇怪，搵咗半日都搵唔到。不知不觉天黑，阿杰一个人在黑漆漆的校园里面转来转去，绕了不少路，终于找到那间课室。哎，这间课室里面还是那几个人。不同的是，多了一个中年女教授在讲课。阿杰就不理那么多了，直接走进去，将这两枚铜钱摆在柜桶上，然后呢好像逃跑一样跑回宿舍。一入宿舍门，阿杰呢就瞓喺自己嘅床上边，系咁喘气。嗱，阿亮即刻行过嚟问： 点啊点啊？ 冇事啦，冇事啊！ 第二日，阿杰同阿亮咧仲系唔放心，就想翻去嗰间课室睇下。嗱，食过早餐嘅阿杰佢哋出咗去，搵咗半日，系奇怪咧，仲系冇搵到。阿杰都唔知咩事拗晒头。嗱，突然间，阿杰喺一个路口咧，就见到一棵好似歪晒颈咁样嘅树。阿杰大叫一声： 点会咁噶？ 阿亮即刻问啦： 做咩啊？ 呢棵树我认得噶，佢就喺嗰个课室嘅门口。但系而家你睇下，佢后面竟然系一片树林啊！ 阿亮听阿杰咁讲，当到成个都呆咗。而家亮已经恢复正常。再都冇用红灯罩同埋绿灯笼，更加冇嗰个可怕嘅老太婆。不过佢哋两个呢仲係唔敢放松。佢哋总係担心万一有一日嗰两枚铜钱俾其他人攞咗，下次甩到个头嘅好可能就係自己。於是佢哋决定去搵出真相。唔理嗰股恐怖嘅力量係乜嘢，佢哋一定要搵出成件事嘅真面。嗱，佢哋喺嗰棵歪晒嘅树附近咧，问咗好多人，最终打听到有一啲人系知道啲内情。20年前喺呢一棵树后边嘅小树林嘅位置，的确曾经有一间好大嘅课室。有一日，一个中年女教授正喺度同啲学生上课，突然间嘣咁声，教室被炸为平地，女教授同十几个学生当场被炸死。肇事嘅系女教授嘅一名男学生，佢好似癫咗咁爱上呢个大佢10-20岁嘅女教授。无论嗰女教授点劝佢，佢都唔听。后来女教授发出最后通牒，话如果佢再胡思乱想，就即刻革斥佢。嗰个学生咁先罢手，但系冇隔几日，爆炸事件就发生。听讲嗰位女教授关心学生，可以话无微不至。佢学过心理学，经常帮一啲学生解决心理问题。佢仲懂得一啲医术，偶然仲会帮学生睇下病。但系咁好嘅个老师，最终竟然死喺自己学生之手，真系可悲。阿杰同阿亮捐入咗嗰片密密嘅小树，就算系日光日白，里面都昏暗到好似黄昏咁。 人漫无目的咁寻找住嗰两枚铜钱，心里面一啲把握都冇，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。最终佢哋竟然喺一棵小树嘅树丫上边揾到。阿杰同阿亮就讲： 呢两个铜钱一定系个女教授留低噶，佢嘅冤魂就附咗入边啊！ 吓，咁佢点解要害人啊？ 我谂佢系想报仇啩。 阿杰小心翼翼咁攞住嗰两枚铜钱就话： 我哋要将佢哋收埋喺一个冇人知嘅地方，而且我哋仲要分开摆啊！ 阿亮当然同意，于是两个人一人攞住一枚铜钱，分头咧就去收埋。收完之后，佢哋嘅心思算踏实，唉，谂住你下掂当啦。而家收到，可能连自己都揾唔到，更加唔好话俾其他人揾到。晚上，阿杰佢哋放心大胆咁瞓觉，但系阿杰晚黑又发咗个梦。梦见自己喺一个黑漆漆、乱糟糟嘅地方度揾嘢，嗰样嘢一直喺度呼叫住阿杰个名。阿杰仲听见女教授把声，佢话： 杰仔，除病要除根，趁嗰啲学生瞓着咗，你去医下佢哋个病啊！ 于是阿杰就攞起把刀，打住绿皮灯笼去咗啦。但系阿杰冇见到咩学生。佢见到嘅都系啲小树，有啲树枝上边生咗草，有啲树根啊发咗毛。于是阿杰咧就挥舞住手里面嗰把刀去斩去挖，卒之嗰啲草啊、发毛嘅树枝斩晒。阿杰望一望，好满足，嗱拣咗个烂烂地嘅西瓜切开嚟食。嗱，事关之前佢记得，好嘅西瓜都系唔可以攞嚟食噶嘛。嗱，唔知几时，阿亮就企喺阿杰旁边，个样好似戆戆居居咁。阿杰就切咗个西瓜俾佢，但阿亮竟然话： 多谢你啊！ 唔使多谢，只要下次你帮我做嘢就得噶啦。 第二日醒翻嘅时候，阿杰觉得有啲攰，而且个肚好胀。阿杰敲敲自己个头，唉，晕晕沌沌都唔知咩事。当佢着衫嘅时候咧，佢听到乒乓咁，有样金属就跌咗落地，于是佢弯低身去执啦，竟然发现系嗰两枚铜钱。于是阿杰即刻问阿亮： 喂，冇理由噶，点解啲铜钱仲喺我度嘅？ 阿亮抱怨话： 咩啊？你琴晚揾翻嚟噶嘛？我都唔知道你搞咩，系都要逼我话俾你知收埋一边啊，仲话要戴喺身上面先安全，咁我咪同你讲咯。 阿杰飙咗一身冷汗，因为呢一切阿杰一啲都唔记得。冇几耐之后，学校又有死伤嘅新闻传出嚟，听讲有人个脑俾人挖空咗，学生当中引起唔少嘅波动。阿杰对佢哋嘅大惊小怪好反感，个心就谂： 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不惊。你哋有乜好惊啊？ 而家杰对红色同绿色情有独钟，佢帮自己灯台上边嗰盏灯罩到个红灯罩，一到晚黑，成间屋好似洒满血咁。而阿杰喺梦里面，总系觉得自己就系嗰个老太太，佢见到一棵棵病咗嘅树，都会忍唔住去修剪，而且佢总系会唱住嗰首歌。 红灯照绿灯笼，驱苦痛走皇城。红灯照绿灯笼，驱苦痛走皇城。 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幸。